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，一首《为了你》送给大家。我为了你，我放弃手中的情笔。我为了你，我放弃身边好知己。为了你，我占天地。为了你，我不哭泣。为了你，我放弃过去，只想和你再相聚。我为了你，我想过你。我为了自己，曾经我也找过你。一种伤心，一种泪，一种感觉，一种罪，一直在我心里疲惫，最后还是那空流泪。我为了你，我放弃所有的自己。我要和你在一起，不再孤单走千里。想起我叼那支烟，我们一起把手牵。如果我们有一天，我定会留你在身边。如果我们再相逢，我的心会有多疼。回到身边能不能，那立下海誓和山盟。你太虚伪，你太后悔，妄操你太完美，那共饮举杯的忘情水。一人我抽着烟，一个人我在房间。一人我太疯癫，情之如画舞翩翩。曾经你给的温柔，再也不会去挽留。独自一人借酒消愁，只会变得愁更愁。陪你走到海之角，你的心我来表。你的心心灵手巧，怎能忘记你的好。当年我们相爱过，变成了只是过客。删了歪歪，删了短信，从此一人孤单过。 想你 我心已碎， 想你 我空流泪， 想你 我喝到醉，我想你变心的憔悴。 爱你 我爱的深， 爱你 我爱的真， 爱你 我到黄昏，最后还是伤的深。如今写下这另类，名字叫做为了你，从此不会再想你，他也叫做忘了你。